感觉啊，这鱼是咬钩了不说，而且这劲头子可不小，背不住是条大个儿的。咦，溜溜等了他一天，总算等来了。老童啊，噌噌打椅子上蹦起来，精神百倍，手里面攥住这钓竿，打那儿起就开始跟那个水下那大物件啊，那头鱼就叫上劲了。你往左我往右，你往右我往左，我不得把你溜晕了不是吗？嗯哼，你跑不了。谁成想啊，这童老头啊身材比较矮小啊，水里面那位呢，什么叫那位啊，那条大鱼啊，估计这个头恐怕是太大了，身大势沉，这死活他就较着劲。哎呀，这童老头急呀，我得往上拽，你给我上来。鱼在水底下说我就不，那时候你听见了吗，就这个意思，这较着劲呢。谁成想啊，他不是江边吗，有那个苔藓，老头跟那站着，这一使劲脚一打滑，哧溜啊，刺儿连人带杆眨眼之间入了江了，掉水里了，江水湍急。老童啊他是猝不及防啊，他没想到这个事儿啊，赶到了水里，心里一慌一害怕，一张嘴，坏了，喝水了。这一喝水，往外一水往上一喷，哇呀，这一枪水得，这人呢就沉下去了。赶到他那俩老伙伴溜溜达达回到岸边一看，哎，你看了没有，这天不早了，咱们赶紧，哎，老童呢，再一看钓竿也没了，椅子也翻了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，这去哪儿了，再一看江里头，哟，那不钓竿跟那儿浮着呢吗，人呢，人哪儿去了，人呢，找不着了，赶紧报警。哎呦，又开始啊连夜找人，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总算把这老童给捞上来了，可是人已然溺亡多时。老哥俩随后就分析，哎呀，背不住啊，让这鱼给拽进去的，好吗，你说还有这事儿呢，还有那事儿呢不是吗，这是云南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，说当地啊大理那个地方，哎，说当地人有一种习俗，就他们那儿有一种啊，实际上是中药材，叫草乌啊，草乌，其实我查了一下，这味中药材有一个相当可怕的名字，一般来说大伙儿不知道，就叫它草乌，实际上它叫断肠草。不过呢，当地人大理啊宾县这一带老百姓啊有吃这个草乌的习惯。怎么吃啊，那是一道菜，拿这草乌炖猪脚猪蹄儿啊，炖猪蹄儿吃。当地有这么一户人家，呵，炖了一大锅猪脚，弄这草屋啊围着，把亲戚朋友全叫来啊，村里村外的，喝着家伙三亲几舅的，来来来来，快吃吃吃吃，又吃又喝呀，高兴啊，是吧，吃完之后呢，哈哈，一个没剩，全都到医院去了，嗯，麻去了，抢救去了，吃这玩意儿中毒了，很惨，结局很悲剧。怎么呢，六人抢救无效，不幸身亡。那位说，这不是中药材吗，怎么这么大劲头啊，嗨，不是说了吗，叫断肠草，怎么个断肠法呢，这里头含有生物碱，你要说大夫给你治病下这味药，人家有要求下多少怎么吃，因为这个生物碱控制好这个量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，但是呢如果说吃多了对肾脏有毒性，吃完之后啊这个嘴眼歪斜，四肢发麻，恶心呕吐，这是轻的，要是中毒太重，背不住就会命赴黄泉。还有那个呢，差点又命赴黄泉一个啊，在哪儿啊，山西太原也是出这吃这个断肠草，还不是山西晚报的报道，这个真是没想到，一小伙子骑个电动自行车在这个红绿灯底下等灯啊，等灯嘛，那个红灯亮了嘛，等绿灯，不到会儿的功夫啊，小哥们也是，嗨，玩会儿手机拿出来，奔奔奔玩上了啊，等灯嘛，等灯，等灯，等灯，等灯，哎， 什么动静啊？玩手机吗？玩游戏吗？正玩着呢。心话说这红灯怎么这么长时间一抬头呀，好嘛，甭说红灯了，眼前站着一坦克，瞎说变形金刚什么呀，他不等灯呢吗？等绿灯呢，没成想一抬头有一硕大的挖掘机，哇，直奔他就过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再跑来不及，吐撞倒在地。当然那司机呢也看见了，所以踩脚刹车，这总算是没大事儿，人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，但是呢他受不了，吓一跳啊，吓死了。问这司机你怎么回事啊，我睡着了。好吗，这也是不安全，安全的隐患嘛。再说孙大姐，哪儿的孙大姐，北京的，头些日子打官司告状到法院，京华时报的报道，怎么回事呢，就是郊区的事情啊，坐这个公交车闹出的是非。这事儿呢还没完全整明白，那就说呢，因为这个原告被告各执一词，孙大姐是原告啊，等公交没招谁没惹谁呀、啊、我上公交去啊，他先开的是后门嘛，我上了之后我说我往前走啊，前头有座啊，是吧，谁成想我刚没走几步，啪，前门开了，呼，上了一帮人把我挤躺下了。好，这肚子整哐撞在这座位上，你看肋骨都折了，你这不行，我得索赔。公交公司那边只喊冤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他是抢座，他抢座，他是从后门上去之后，他腾腾腾腾三步并作两步够奔前门，那有座。这功夫呢，前门门开了，底下乘客上来，他那跑挺快，双方哐撞上了。那这玩意儿他不能怨我们的，你看了没有？各执一词，各说各的理，关键还是安全意识差呀，多个心眼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人能让芭蕉噎死，嗯，那说什么物件，芭蕉，这个水果啊，在咱们北方不常见，南方挺多的。事情也确实发生在南方，新快报的报道，就是说他们这个佛山的事儿，广东佛山知道吧，啊，那说知道佛山无影脚嘛，嗨，跟那没关系，咱们说的是佛山芭蕉啊，那说对，就是试论佛山芭蕉和佛山无影脚的关系，嗨，它没关系不说了吗？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芭蕉是一种水果，具体情况咱不多说了啊。俩小孩跟院里玩，其中一个的家长是爷爷呀是姥爷咱不知道啊，是老头，拿了这个芭蕉，拿了之后给俩孩子分着，说你们吃了吧，一个吃了没事，另外一个不是他们家孩子，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五岁一小丫头，这芭蕉进了嘴之后啊，可能是嘴急吃太快，本儿整噎的嗓子眼那儿、好，下下不去上上不来，卡那个地方没多会儿，这孩子呀没气儿了，哎呀，让这芭蕉给噎死了，送到医院没救过来呀，父母亲不干了，到法庭一纸诉状把这老头给告下来了，怎么的？你要赔偿我们损失70多万！我的天哪！不是那位说跟人有关系吗？是啊，法院说了这跟人家没关系啊，把他们这诉讼请求给驳回了。但是呢，有一节呀，这里面有但凡有一个人有点急救知识啊，有点这方面的概念，他也不至于出这事儿啊。再一个，你也得教育孩子，他不能那么啊拼了命的吃东西啊，是不是？您说拼了命的拍照。啊，那他也出事儿啊？什么叫拍照出事儿？钱江晚报的报道啊，浙江诸暨东博山有个龙门瀑，哎呦，景色壮观，瀑布你知道吧？呵，这个漂亮啊，是吧？漂亮。前段时间发现死人了啊，一男性年轻人的尸首横挂在深涧之中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？警察去了。把这尸首弄下来，哎呀，说是这人他能挂在这个位置上啊，挂了还不少日子，高难度动作呀，他干嘛了这是啊，怎么死的这人，是他杀是自杀呀？哎，忽然之间在附近找着一部手机外加一台自拍杆，手机打开了之后，哟呵，里面存着好多照片，最后一张照片就这死者是年轻人小伙子，对这手机呀、啊、正在自拍呢，还摆了一个 pose 啊，两只手啊一 V 字形，耶！警察一看明白了啊，就是噎出来的嘛，噎死的，不是， 他噎，您明白吧？啊，他就摆的姿势啊，自拍，对，结果呢，一不留神掉山涧里了吧？他这地方他险峻，在这种地方还玩自拍，你看了没有？把命丢了，这不值当的呀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？啊，行骗的，这怎么还有这事？嗨，别提了，讲俩啊，老爷子的故事，上岁数人，但是呢，反正这二位搁在一块儿都是挺没溜的。哈哈，其中一位啊，这是法制晚报的报道，这老头啊60多了，原来是在山东那边石化的那个一个员工，后来退休了。老头姓蒙，蒙老头，这蒙老头够能蒙的啊，哈哈，是吗？上法庭都打官司了吗？给抓起来了，这犯事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先说啊，先把这蒙老头按下不表，是吧？这事儿呢，要是整明白得先说老高。说老高的话呢，恐怕之前呢咱们得先说说老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忒乱了。干嘛说这二位啊？这是一起由饭局引发的骗局啊。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啊。当时这老陆啊跟这老高俩人认识，也不是很熟，反正在一块儿这个酒桌上吧，一来二去成朋友了，然后约着吃饭吧。席间呢，这老陆就跟老高啊念叨，我们一亲戚啊跟我说是想进中纪委啊，说是有什么关系没有。老高一听起先没识茬，他心的话说，我也不认识中纪委的呀，你这玩意儿你说进中纪委就进中纪委啊，这公务员得考试。哎，眉头一锁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想起来了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能帮这忙。老陆一听，是吗？哎，我们这可以花钱。哎呦，是啊，那就更好办了。好嘛，这不是花钱运动吗？是啊，还有这事儿呢。这他们信这个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咱们这个跟里面那要有关系，那没问题。是啊，那你有关系吗？有，还真有。老高想起谁来了呢？就想起那老蒙来了。蒙老头啊，也是啊，跟这老高酒桌饭桌上的朋友。认识了之后呢，聊天，当时这老蒙啊跟老高说的时候是，我是书画院的院长。哎，你看我写这个字儿，是吧？你看蒙体嘛。啊哟，你别说，你这还真是啊，像那么回事。那可不是嘛，那个什么，反正我这个也是啊，这个认识好多朋友啊，反正你有什么事你找我吧。老高一想，那既然这老蒙老头书画院的，我问问他去吧。他认不认识中纪委啊？他背不住，他认识，他交友广泛，他画家呀，你想想，书法家，这得了吗？这个找着这老蒙一打听，呵，老蒙闻听此言，嘿嘿嘿，你算是问对了人了。怎么这个口音呢？他不山东人吗？这个老高一听，怎么着？问对人了？什么意思？你认识中纪委的人？什么叫认识啊？你哥哥我。我就是，我是啊，您不是书画院的吗？哎呀，转产了。哎，书画院能转产到中纪委是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你是怎么意思？我和书画院后来人家反聘我到中纪委，我副部级的巡视员，我得了吗？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老高也是没脑子，你倒合计合计，哪有这个事儿啊？没法想象的事情，他居然信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说啊，那个什么啊，蒙部长，好嘛，这就改口了是吗？哎呀，蒙部长，您帮个忙，那个什么，我有个朋友老陆啊，他这个亲戚啊，又就想进中纪委，你看看，帮个忙。哎呀，这就不叫事儿，你交到我身上。那个什么，花多少钱啊？老高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还真懂行啊！对对对，没钱你不办事儿是吧？那好说呀，好，前前后后咱们具体不说了啊，几十万都给他了。给他之后呢，没反应。说起先还说呢，哎，你把简历拿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后来是个过了几天又说中纪委那边给回信了，哎，怎么着？有希望吗？啊，这个中纪委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来的太不凑巧了，你来晚了是吗？啊，我们这儿这个名额满了，名额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暂时你进不来了。哎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你去监察部，我监察部也可以，哎，而且监察部比中纪委合适。咱们这监察部是政府，他行政级别高啊，你进了监察部那了不得了。 那可以可以可以，快快快，监察部吧，我们要这个要这个啊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很快啊，倒不能说分分钟搞定，反正有那么几个星期这就踏实了啊，你就分你等等消息吧。好嘛，消息啊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。哎呀，说怎么回事啊，打电话问呢、啊、我说啊，老蒙啊，不是那什么，对啊，对不起啊，蒙部长，呵呵，蒙部长您有消息没啊？太不凑巧了，呵呵，检察部那边都说好了，可是他们这个部领导啊出战了，你知道吧，领导不签字这个事儿办不了，其实这个手续什么什么的都已经搞定了，就是差领导的这个签字，可是领导他不在北京啊，你说这玩意儿急死活人呢，那领导去哪儿了，领导他反正是他在外面他转悠吧，反正是看他什么时候回来吧。好吧，哎呀，这个老高心的话说，那不行，我没法交代，人家那边花了钱了，一直在盯着问呢，想来想去觉得这老蒙不得对劲，把心一横，心的话说，呵呵，我别跟他下当功夫，我呀报警吧。报了警之后，警察来了一问，你想想看他能有谱吗？就是骗子一枚。结果呢，把这老蒙逮起来到法庭之上，哎，要接受法律审判，您说说看是吧。那位说这是老头之一啊，老头之二呢，老头之二啊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更是没溜哈。这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湖北武当山。哟呵，这个地方可是人杰地灵，武林高手云集，嗨，跟他没关系，不是武当山吗，武当拳武当剑，跟倒没关系。当地打工的一位六十多岁陈大爷，这老头啊也是湖北人，武当山那个地方打工。这是湖北那地方夏天热呀，这些日子应该相对凉快一些，但是我说的呢是大概是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会子的事情。嚯，武当山骄阳似火，哎呀热的呀，你就找个树阴凉，这都四脖子汗流，更何况陈大爷大晌午头出去办事儿，在这个大太阳底下晒着，呵，走了半个小时是人困马乏，还带着马来的，不是，就打个比方，哎呀热的呀，这家伙嗓子直冒烟儿啊。陈大心的话说，我现在就缺盒火柴是吧，一点噗，背不住我就着了，好嘛，浑身打火炭似的倍儿烫。哎呀，陈大心说不行，我得降温，你这样下去我得中暑啊。哎，走到一山脚底下，他不武当山吗，山根底下哟，看着一小商店，太好了，救星来了。到了商店进去问呢，哎呀你这有什么能喝的没有啊，说有啊，这是很多饮料啊，你看是矿泉水啊什么都有，可乐什么之类的，你要哪个呀，多少钱呀、啊、他这山里的卖货的啊，咱就说按照他们这个惯例行规而言，它一定是山上比山下的要贵一点。比如说一瓶矿泉水，你要是在山下商店里买一两块，到了山上三四块。说这瓶可乐在山下买三四块，到了山上头那没准就八九十块了，是吧，但这不能叫漫天要价，这就是个规矩。所以这陈大一问呢，人家说了啊，这矿泉水是比如说是三块或者是五块啊，这个可乐呢这是七块啊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之类的八块之类的啊。陈大一看，哎呀你这也太贵了，你这个你这白酒多少钱啊。店主一听一愣，白酒你刚才不是问我喝的吗，啊白酒不能喝呀，啊能喝呀，但是它跟饮料稳，甭废话，白酒多少钱，比方说啊，说了个数啊，这白酒六块五啊、哦、陈大一想，嘿，这回讨着便宜了。怎么说呢，你看他那个饮料他贵，他白酒便宜，得了啊，来个一斤装的。店主说你要干嘛呀，我喝我干嘛，不是你喝你得说你喝饮料，你天热渴你喝饮料解暑啊，嘿嘿嘿，这你有所不知，水不良沾知道吧，至洁生辰纲，哎，那里头喝那酒，那不就是热的跟什么似的，四脖子汗流的时候才喝的吗？啊，武二郎三碗不过冈，景阳冈底下十八碗酒，为什么？哈哈，说明这酒它解暑。来着，店主说你想好了，哎呀，你甭管了，快点，一瓶白酒拿过来，把塞儿起开，对着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。那位说怎么样啊，还能怎么样啊， 拿这酒跟喝水是那么喝，他好得了吗？没多久光汤躺地下，哎，中毒给送医院去了。您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许的那不得了的？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各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， 你的脚步声划破了我的梦，是你的灿烂笑容将我的心牵动。当白鸽停在手中，诉说思念一重重，快来就装满了夜空。风雪在上涌，凝固着感动。 We are not alone because of love, the cold will not cover the whole。破了我的梦，是你的灿烂笑容将我的心牵动。当白鸽停在手中，诉说思念一重重，快来就装满了夜空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一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，